这是橄榄树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曲，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版本。据说这首歌啊是孙妈妈最爱的一首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罗志祥翻唱自韩国一个组合，歌的名字叫做《敢不敢》，收录在他的 Showtime 的专辑当中。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啊，歌都很好听，而且曲风也多种多样，而且里面罗志祥的日式嘻哈造型也是帅呆了。 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，你知道我将会让你闭 罗志祥好像慢慢的有一点没那么红了，但是呢，现在的高中生的群体还是很喜欢罗志祥的。话说呀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他是偶像派的，可是看完他在真人秀中的表现，直接被我归为谐星路线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是伊雪莉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不穿高跟鞋》当中的同名曲，词呢是来自于许承德。 就是我生活的标签，你爱电脑又用

尤其呢喜欢副歌和童声合唱的部分，感觉好好听啊。可能是本人对于童声歌曲的抵抗力不太好，所以每每听到有童声的合唱部分的歌曲呢，就会感觉特别的好听。这整首歌呢，其他部分的曲调是比较平和的，而且歌词部分也是看似很简单，但是呢它的画面感很强，而且意境也很优美。好了，夸了这么多，其实这就是唱出了一个心中充满爱的女孩，内心那种无限甜蜜与期待，但是又夹杂着微乎其微的那种无奈和彷徨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黎明的歌《不怕你不爱我》。 剪掉最后的纠缠，眼睛才开始流汗，我忽然明白分手需要有一把雨伞，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片云，整个世界永远一晒不干，走过万水千山，熬过这个夜晚，以后再没有受不了的伤。

刘若英的《知道不知道》。对于这首歌你可能很熟悉，对于出现这首歌的电影你可能也很熟悉。那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是被感动了。这首歌的歌词很现代，但本质上是很小清新的，但是呢在电影的那种情况下唱出来又的确有一点凄凉。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姚谦所写的。接下来听到李尚尚，他是谁呢？是在2001年的时候在辽宁卫视的激情唱响上的冠军。来听到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穷游》。 你藏着年轻时的梦想，把它放在旧的皮箱，盼望过海洋，渴望过山岗，世界总是留在眼中的远方。我知道你未尽的心愿，不要再拖沓了时间。你选的地点，哪怕在天边，我牵着你的双手不停往前。倔强融化在旅行的路上，你摊开手掌搂着我肩膀，我们让彼此梦想总在闪光。 上上在他夺得唱歌首秀冠军之后呢，经过两年的闭门修炼，终于是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。当然他也是中国史上第一个 X Factor 的冠军，所以也是全球第54个英国偶像的冠军了。接下来要嗨一下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。前段时间看新闻啊，说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全场万名观众太嗨，导致附近住家呢投诉说有严重的震动情形，所以呢在之后的演唱会中取消了演唱这首歌曲，真的是威力很大哦。 一天都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。

全程期待卢沟桥集美7月22日夜宴活动，万款家居名品限时放假折上折，购物12%返现金，再送5%代金券，更多惊喜请电询83866202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晨报消息，15号记者从北京地铁获悉，顺义现代有轨电车 T2 线正式开工建设。据了解，顺义区现代有轨电车 T2 线线路长19.84公里，共设22座车站，设置1座车辆场，占地约10公顷。该建设项目采用 PPP 模式，计划2019年全线贯通式运营。据悉，这也是北京地铁公司首次取得 PPP 项目。顺义有轨电车将通过与北京地铁15号线和 T3 航站楼连接，构建北京城区与机场通行的又一要道，弥补顺义区轨道交通的空白，将极大方便市民的日常出行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京承高速沿线规划建设6大绿地公园。据了解，即将建设的占地46万平米的合理溪地自然湿地公园，仅是崔贺庄乡打造北部生态休闲绿巴的一部分。作为首都东大门交通要道区域，崔贺庄乡还将在京承高速沿线高品质规划建设400万平米生态绿带，其中包括合理园、伊普园、山水奶园等各具特色的6大绿地公园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；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想已经没有资格再问。 个傻瓜爱过你，这是赵传的歌。在这首歌里啊，赵传他是吐露了一个外表并不顶尖，但是让人感觉很贴心的傻男人的心声。就像我是一只小小鸟，代表了很多小人物的心声一样。当一个40岁的大男人唱起那个傻瓜爱过你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那一些风尘的往事，总会在心坎中最脆弱的地方被开启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也是很久没有听了，这是来自于陈琳的《爱就爱了》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无名无份，以致我们拖